前，是否已想起念宇宙中的星夜，映照着你的脸，回忆不再拥有甘甜的滋味，把这段落花下半个句点，飘着雪，孤独奔上弦月，此刻没有玫瑰，沾蓝色的眼泪。丝线连牵动我的心弦，软弱的你不在这荫树也回荡在你的世界，爱总是无极限，在我的眼帘，你的过节模糊而不见，只愿你能抚住我的眼。回忆不再拥有甘甜，这段落花下半个句点，飘着雪，孤独的伤心月，此刻没有玫瑰，淡蓝色的眼泪，爱如同白丝线，连牵动我的心弦。这荫树也回荡在你的世界，爱总是无极限，连接在我的眼帘，你的过节模糊而不见，只愿你 呼吸慢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

是一粒，就别重逢，依然。 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自在生活。 要坚强过下去。 你在风中雨中，往事随涛而去，不敢再留你爱你，只放弃这段情，封锁在眼中心中的你的背影， 惆怅，叫我怎么放？